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。算我接的。 你仲记唔记得？你以前问过我，有咩我唔借嘅，我都谂咗好耐。而家我先知，原来有啲嘢我永远都唔会借俾人。